人保服务又升级，理赔夜市开张啦！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，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，更有955518电话理赔、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，24小时不打烊。 400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，目前动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，动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，文化之门。 关乎天文，以查实变；关乎人文，化成天下。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，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，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，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。文化启迪智慧，文化滋润心田。每晚7点到8点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，涵涌智慧经典。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。 感受大家风采，聆听非凡人生背后的故事。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，周日特别策划，大家。 一个民族100年的屈辱与复兴，一位老人一生的梦想与坚持，科学、教育、国家、希望。钱伟长大家栏目特别制作。2004年，大家栏目赴上海大学采访钱伟长先生，那时钱老92岁，任上海大学校长。 其实我采访您之前，我看了您的很多材料啊，我对您有种感觉，就是似乎您好像没有那个自我。 我自己不考虑的，我到现在也不考虑的。你像我现在不拿工资，我上海滩不拿工资。 我也听说您在上海这边连您自己的房子都没有，自己的家都没有。对， 我没房子的，现在我住在学校。 我觉得这还不光是利益上啊。 您说的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， 对， 我没有专业，国家的专业就是我的。 是，我是没有专业，我是搞国家需要，国家需要我干。我是这样的人， 国家的需要就是您的专业。 我去干。 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，这个理念贯穿了钱伟长的一生。在我国科学界，钱伟长和钱学森、钱三强一起，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“三钱”。虽然直到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，三钱才有了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合影。但是早在22年前的1956年，三钱这个说法就已广为人知。 三钱当时怎么提出来的？你记得吗？ 三钱现在1956年的事，搞这个科学规划人，上面有周总理有注释的，你考应该从群众模型，找很多教授来问，应该怎么规划。这我是清华的教务长，那时候我当然不能不去。而我的计划中间只有5项是关于核的，一个是原子能，一个是导弹、航天，还有一个自动化，还有计算机，还有一样自动控制。这个提出来以后呢，这批老先生都不同意，说我的数学、我的物理到哪去了？ 就是没有这个学科的计划了。 我又没学科，我自己也不提。 您的这个专业上您也没提， 这都不提。我是国家需要什么搞什么。 您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学科，而是说整个国家整体的这个科技实力会怎么样发展。 对，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，跟他们吵啊，这边有四百多人啊，吵嘛，只有两个人支持我，他们都是刚回来，一个新商家，他是搞运，他本身就要这个东西，一个是钱学森，他是搞航天的。 哦，这三钱就这么出来的。 所以这他两个人帮我们谈判，那吵了一年多了，最后周总理说，三千做的是对的，我们国家需要的。 不能够就专业去谈论专业的发展，而要看整体需要。 不能是按专业的，对。所以叫我们三千。 但是当时您跟这四百多个科学家在争论的时候，其实也非常的，应该说也是这个压力也非常大，因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。 带头人啊。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要说真话，国家应该怎么办呢？不能听这些话。 1912年，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，四叔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。受家庭环境的熏陶，钱伟长的国学功底非常扎实。1931年，他以中文和历史双双满分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。 我的语文是很好的，假如是从那考状元，我要考状元的。 考状元的， 对不对？ 您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什么？您怎么答的吗？ 语文题目叫《梦游清华园记》。 梦游清华园记， 就是说你没到过北京清华的，你怎么晓得你要考这个学校？你想想清华怎么样的？我写了一篇赋，450字，45分钟啊。他们那个老师，小弟们老师想改，改不了，一个字也改不了。后来他改了100分， 一个字也改不了 啊， 那就只能得满分。 满分啊！ 然后钱穆先生看到了，你四叔看到了， 是什么？后来看见了，看见还批评我了，说你年轻不要那么浪子，那么厉害。 他看你文章写的太好，还批评你。 他批评我是写的太骄傲。 太骄傲了，觉得您太骄傲了。 因为我看见人家没有他写啊，我一个人40分钟写了篇赋啊，我自己很得意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考历史我也满分，我的二十是能背的。 历史的题目是什么？您记得吗？ 这是知识的名字，知识卷数多少卷，解释人是谁，这样一个题目，我考了100分，没错。 24是一个也没有错。 一个也没错。 那您知道不知道当时有没有第二个100分的？ 没有，好多人考0分，这样一个怪题目当然0分。其他还有五门课，数理化英文，我一共考了25分。 一共。那就是这数理化英文4门课。分数非常低， 很低啊！我的物理只考了5分， 物理只考了5分。 哎，因为我根本没学过， 所以没分儿。 没分。 当时很多人都认定您肯定是要么上中文系，要么上历史系。 对，人家都等着我。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，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发动9·18事变。国难当头，国民党当局却奉行不抵抗政策，一时间群情激愤，青年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，要求抗日。而身在清华园的钱伟长当天得知这个屈辱的消息后，当即决定弃文从理，科学救国。 那为什么第二天您就改了您的志愿了？ 蒋介石说的，叫参选人不要抵抗，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，不要抵抗，你打不过的。我听了以后就火了，年轻嘛，我是没飞机大炮，我们自己造嘛。所以我下决心，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了，我要学飞机大炮。有老同学告诉我，你进物理系吗？ 所以我坚决要尽我力气，尽我力气是吴有勋，他怎么也不给。 但是他知道您的物理才考了五分。 我这物理是一塌糊涂，五分考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得坚决要，坚决要。 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师云集，是许多抱有科学救国理想的青年学子们最向往的地方，但同时它也是对学生要求最严格、最难毕业的院系。为了能够转到物理系，钱伟长每天一大早就到物理系系主任吴有勋的办公室门口去等他。 这就有人告诉我是你啊，炮跟这个跟西子人炮， 软磨硬炮， 软磨硬炮，你天天去，不让他办公，你办公先得去，他一到你就跟他说我要进物理系。我天天这样搞了一个礼拜，后来他没办法，他的办公都没办法办了，他因为八点就上课，我六点上课就到， 在那等着他 跟他泡，后来他没办法了，他这样你那么坚决可以，可是要有个限制，因为现在想进屋里的人太多，所以他的限制很简单，是在一年级有三门课，普通化学、普通物理、高等数学、微积分，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， 能考70分再收你。 我当然也只能答应了，我先学了再说，对不对？ 但是当时有没有担心过您长处在文史方面，如果您放弃了长处去学一个自己只考了5分的物理，那将来一旦学不好， 我这都没考虑，我反正学，我要学这个，我只将来做坦克，就是这样事情。 那上学之后，这个物理怎么样？又 物理上来7个礼拜，成绩一塌糊涂啊！ 就连续7周，您的考试都测验都测不过， 都不及格 。那您是不是很着急啊？ 也不着急，我年纪轻啊， 还不着急。 我那时候也有点害怕，我怕学不好，学不好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那拼命是拼。 但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刻苦？有没有发现有人比你更刻苦？ 有啊，那时候跟我同事去的是华罗庚啊，我是很有功的，我是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去了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。 您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背完了？ 已经背完了，所以我跟华罗庚是很熟的，我同事去， 就是两个人比着看谁更苦，看谁更用功。 我在物理系待了4年，我物理学得很好，变成全班最好的学生。 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只有8位同学顺利毕业，钱伟长就是其中之一。1939年，他又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，但是留学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。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钱伟长的留学计划被迫终止。3个月后，当中英庚款会再次为他们做好所有的留学准备时，钱伟长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。 第二次呢，在年底了，是这样，英国不能去了，现在可以到，现在到加拿大去了。因为英国的很多皇家学会的会员都是很有名教授，现在都在加拿大，逃难逃到加拿大去了，让我到加拿大去，是这个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你们，这船到了，但是俄国皇后五号早上8点上船，他那个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就给护照给我了，他也有好意，是这个，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，西川川是第3天没事，你可以到横滨去玩玩，这些人 也就是说那个护照上面有日本的签证，可以在日本玩三天。 可日本那时候占领了天津了，还没占领香港，还没占领上海租界。我一看护照，我就不干了，帝国我们不能去。当场就好多人把护照扔在黄浦江里头了，21个人追下来了。 但是我想，作为你们这21个人，当时去加拿大读书，应该说对你们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 是。 但在这个时候，大家 我们不敢，我们不敢， 不敢， 我们不敢。有一次打仗的国家占领我们全国领土了，我们受那么多苦，还签证跑那去干什么？结果这个中英根管的负责人是个英国人，他自己承认错了，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，他自己那么说，你们先回去再说。 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就没有再让您经过日本。 第三次没有了。 1940年8月，钱伟长终于第三次出发赴加拿大留学。出发前，四叔钱母特地从苏州赶来上海为他送行。钱伟长告诉四叔，他出国绝不是为了自己，为了家庭，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。一个月后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迎来了他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。钱伟长入读该校的应用数学系，主攻弹性力学专业。二战期间，航空航天研究是世界热门，但当时因为没有统一的板壳强度计算理论，而常常导致飞机失事或导弹试验失败。钱伟长进入多伦多大学之后，就开始和导师辛吉教授一起研究这个问题。不久，他们联名发表论文《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》，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板壳内禀统一理论的文章，被誉为理性力学的开山之作。此时距离钱伟长入读多伦多大学仅仅50余天。之后这篇论文被寄到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手中，并被他收录在自己60岁的祝寿文集里。这本文集共收录了24篇论文，作者大都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，如爱因斯坦等。钱伟长是其中最年轻的学者。 为什么我在美国有名？这篇文章有名， 就因为这篇文章， 那是非常有名的。爱因斯坦看见了，爱因斯坦也有一篇。那么他看见我这篇文章了，他感觉我提这个，他说好，我一辈子搞现代人，就是这问题没解决。他说我一直睡不了觉，一直在研究，好像我这个还不对，还有东西没闹清楚。哎，他说我闹清楚了。 1942年，钱伟长拿到博士学位后，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，师从冯卡门教授。在这里，他参与了美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下士导弹的研制，并且与冯卡门教授合作发表论文《变扭率的扭转》。冯卡门教授曾评价说，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。短短5年的时间，钱伟长从一名来自中国的普通留学生一跃成为飞升国际的科学家。就在他的科研事业如日中天之时，传来了国内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。此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机械系担任教授。 我是决心来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，一般教授一礼拜上6堂课，我讲17堂课，我没有怨言。48年，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，他回来是结婚来的，来看我，他看我很可怜，我 拿来的工资15万金元片，15万，只能买两个南平，叫我怎么过日子？ 可是，在回国之前，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。 那很不错，那是8万美金一年呢，是这样吧？这个彭德怀特研究所，就是美国的 JPL， 还希望我回去。 当时您想回去吗？ 我当然不想回去，可是那时已经很苦了，我工资很低啊。 所以当时您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您就选择了说我还是回去吧。 那么当然要到美国大使馆去申请护照，美国大使馆的护照上面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，你信什么教？我说我没教，他说不行啊，没教在美国人看来是你是无教之徒，是野蛮人。后来他是这样，你太恐教吧，我是恐教。 然后恐教， 我说天了，最后一天我听不下去了。他是讲中国跟美国打仗的时候，你是忠于中国人，忠于美国。那我说我当然忠于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不能忠于美国人。我就填了个 no， 我不填什么，我绝不忠于美国。结果就在这个地方他不让我去了。 您当时填这个 no 的时候，您应该想到您填了他就肯定不让您去了，是吗？ 是啊，我是中国人嘛，我怎么能跟忠于美国呢？ 当时您毫不犹豫？ 从毫不犹豫的，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，我回来就是为中国的。 1946年回到清华大学的钱伟长，已经从当年那个想造枪造炮的18岁少年变成了34岁的年轻教授，但是他心中始终没变的是科学救国的信念。1956年，钱伟长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张科学发展蓝图，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。这项规划的成功实施，不仅推动了我国新技术和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，而且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，并深远地影响着当今的中国。一个民族100年的屈辱与复兴，一位老人一生的梦想与坚持，科学、教育、国家。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，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，7月14至8月1日，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，详询6655-0000。 玉纯粹才美，人诚信才真，内诚于心，外信于人，诚实守信，成就良心企业。 七彩云南翡翠，良心品质，良心价格。七彩云南翡翠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，美潮的产品特畅销。华彩漆，中国创造中国漆，情系国人中国风，夸墙你赞墙布，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，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，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，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，保证牢固质量好，享信誉重环保，神州处处夸美潮。 美潮 Meco，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，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，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

或什么问题都能讲。譬如他们在美国完了快完的时候，有个记者招待会，有个记者问你中国最近有什么创作， 就故意难为您。 哎，故意难的。后来我回答很好，后来这个在中国的报上都登出来了。 您当时怎么 回答？我是一个国家不能这么差，能团结起来，什么事情都能干的，像中国这样，这是我们对全世界的创造。我这一大幅，很多外国人鼓掌，我是到处都这样对付的，却不让外国人占便宜。我这人是这样。 我看到有些报道介绍说，有很多科学家听了以后都落泪了。 是啊，我是爱国的，我只要事情办的对国家好就行，我没别的要求，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。 1978年，全国科学大会召开，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。同时，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，人才培养成为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。1983年，已经71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，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。 这是我规定，60以后不退休，不能再打校长。 您当时72岁， 我后来问了，我看见调令了， 调令了， 这个调令很奇怪，他这个叫汪道涵，他是上海副市长， 对， 对不对？汪道涵就告诉我，给我调令看，他说你的调令啊，是邓小平签字签字，是中央组织部调的。我不是党员，中央组织部调的。而且上面写的与中央组织部调遣外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。下面有家里就这个人任命，不受年龄限制。汪大安就告诉我，你可不能死了。 那什么， 你终身教育，终身校长， 终身校长， 不受年龄限制。 当时国内的高等院校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不久，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时，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状况非常糟糕，甚至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。 当时钱老，您是一个全国著名的科学家了，让您到这样一个很破败的一个学校来做校长，您当时心理上能接受吗？ 我不愿意待北京了。 所以您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创业？ 我这个人我不怕，我哪儿都敢去的。我这人这样的，我从头开始。 只要您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实现您的教育理想。 所以我来了以后嘛，就提出了拆掉四堵墙。 这四堵墙，您再跟我们说说是哪四堵墙？ 你看，大学从来不跟家长有联系的。对不对？ 对， 我们在社会是家长，还有的将来接受我们毕业生单位，让他来提意见，从来不管，没人管的。 所以这是第一个，学校和社会脱离。第二个脱离呢？ 第二个就是教师跟学生不脱离，不接触的。 只管上课。 只管上课，上完课跑了，教室也找不到。你办公时间。不是每天是8小时吗？你要在办公室里头，你可以做科研，也可以自己备课，也可以学生找你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我们科研跟教师结合的，对不对？刚才说了36堂课，还有三四小时，你干科研，跟你办公室。 就是作为教授教师不能只教课，必须还能有做科研的能力。 对，第四个，学科之间有关系，我们加了很多课，这种课都是广泛的。还有我们允许选别的系的课的。3、4年级， 1、2年级呢？ 1、2年级我们是集体的，叫加强班。 1、2年级是不分系不分专业的。 不分专业，他们自己有来往。还有